好，今日我哋又到牛医生与狗护士嘅时间，坐喺度嗰个都系阿顺哥。 大家好， 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理想同梦想。 我哋成日讲呢个题目，会唔会俾啲观众话我哋好严肃咧？ 我觉得又唔系严肃，系屌卵声而家啲青年人。嗱，我 有冇一啲人你系好欣赏屌声，不如我哋点名去讲？ 喂，屌你老味，唔好啦啩，大佬俾人放汽油弹啊，顶到好似人哥嗰单嘢咁，打到警棍都断卵埋啊！屌你啦， 惨咁啊系。嗱。不過我哋討論一下佢係咪韓生做？ 唔夠膽，大哥。咁啊，佢誒唔係，係佢做又點啊？佢話到明俾你聽，係我做你又點？你拉得佢啊？ 咁啊 係。你咬佢入，咬佢頭，咬佢屎又臭。嗱，我想同大家講幾個人係非常之咁講理想，亦都係唔被人認同嘅。第一個捷古華拉，第二個就係卡斯特羅，第三個就係金正日。嗱，喺網絡作家大陸而家好出名，九把刀，佢講一句説話就係、是。當你一啲嘅理想講出嚟係俾人笑嘅時候，先值得實行。因為就算你跌倒，個姿勢都係非常之咁豪邁。嗱，捷古華拉跌倒非常之咁豪邁，卡斯特羅前排撲街，我覺得都好豪邁。到呢個金正日，我覺得佢亦都好豪邁，佢只係擁靠大陸啫。卡斯特羅封閉自己嘅國家，唔俾美國有遊輪啫，咁都叫做邪惡逐心。 不如咁啦，我哋又唔好講人啦，講下自己啦。九護士，你自己有咩夢想係俾人笑過，但又一步一步咁樣實行翻過嚟嘅咧？ 嗱，理想好老實講，我即係真係以前有，但係而家冇，因為實行唔到。 係咩？不如講出嚟，等大家笑下都好啊嚇。 我話俾你聽，我想做一個好出色嘅導演。嗱，我真係實行過，就真係走去讀電影啦，就真係走去拍戲啦。 各位觀眾，我想講下咧，呢個九護士當年拍片嘅故仔。即係當年咧，九護士拍片嘅時候咧，我啊幫手收音嘅。咁我哋嗰時候係結識為朋友嘅。咁拍咩電影呢？咁樣咧，大概故仔係乜咧？大家都唔需要知嘅。咁啊，場面就咁樣嘅，有條女就搶條褲趴喺個浴缸嗰度，跟住然後咧，阿九護士咧就拎到假狗出嚟，就插啲刀片落啲假狗度，跟住咧開始支假狗，之間佢就喵， 我話你聽， 跟住未撚講完，跟住咧，然後咧嗰電棍咧就懟落嗰女仔個喺窿嗰度睇，跟住咧，然後你見到咧，嗱，跟住咧用咩效果呢？我教大家，呢叫 thematic montage， 呢個戲劇性蒙太奇效果。點樣另外 cut 咗 shot 咧，就有啲血咁樣滴落嚟。哇！嗰條片梗係經典啊，拍到咧在場見到係作嘔，見唔到係狠死。 我話俾你聽，呢就叫暴力美學。我係邊個教我嘅咧？史傳誒嗰個叫做史傳但係讀唔到佢名嘅史慈崇一啊？ 嚇！史慈崇一 嚇！史慈崇一 係咪他阿一殺手嗰、那個 係啊係啊！ 哇！屌阿一個套真係嚇撚死 啊！阿一殺手嗰套都唔夠恐怖啦，是係咪叫史慈崇一啊？咁 嚇 仲有幾套仲恐怖啊？ 哇！好變態啊！ 我覺得佢拍啲 OK 啊，呢啲咪暴力美學咯、 啊、 我只係將呢個暴力美學即係拍得比較 montage 出啲俾大家睇下啫。 啊 筍哥，你唔好屌柒我啦！ 我唔係屌柒我，我只係講俾大家，呢啲嘢由觀眾評價。 嗱，我想同大家講，呢啲咪實現唔到嘅理想啦。起碼我一步一步嚟。而家嘅細路唔係嘅，而家嘅細路想咩咧？一步登天。佢哋想咩咧？就係、是、發達。嗱，佢哋冇理想㗎，得夢想。夢想就係發達。佢哋攞金錢去到衡量咗自己嘅價值。 唔係佢哋自己衡量自己價值， 係佢社會衡量嘅價值嘅。而家就 其實好簡單，即係好簡單。兩個男仔行出嚟，一個揾18,000，一個揾28,000。你覺得邊個叻仔啲？ 咁咪揾28,000嗰個。 都唔係就係咯，你都係咁諗啦。屌你做乜屌鳩人咧？ 唔係個問題就係一樣嘢，我覺得而家僆仔冇理想啊嘛。即係嗱，理想係要非常之一步一步嚟嘅。我講個例子，長谷川無形個老細。嗱，長谷川無形好多僆仔都砌過啦。而家長谷川無形咧就係我師兄嚟嘅個老細。 長谷川我好想砌下喎，長谷村長谷村好似個女仔咩？ 唔係長谷村無形雙 星，假妹嚟嘅添，雙星啊！ 屌你老味，嗰啲叫雙奶。咁咧嗰個無形嘅老細咧就好堅持，因為佢細個好中意砌無形，又冇錢買，咁佢咧就加入塑膠模行列，就做一啲好精細都好美麗嘅模型。佢堅持一樣嘢就係唔翻大陸，咁所以咧而家長谷村無形套模啊都係逼然空曠。咁咧。佢呢個堅持咧，令到佢咧就雖然錯失咗好多嘢，損失咗好多嘢，但係佢而家嘅生活都好 luxury， 但係就未到住半山區。但係我想即係提醒而家嘅僆仔就係有理想嘅時候，你慢慢一步一步去。 就冇話一步登天我要發達，你要發達咧就係、是、最後都係原地踏步。而家好多僆仔就係怕中間跌倒嘅過程。 唔係，不過講真，有時發達都係啲副產品嚟嘅。 點解咁講㗎？ 即係你中間你可能有付出好多努力， 但係而家僆仔唔係咁諗㗎嘛， 咁啊 希望聽日就發達㗎啦嘛， 所以我好即係講開電影就講王家衞，即係所以我就好認同咧，阿王家衞喺《東邪西毒》裏邊借阿呢個楊采妮同埋呢個張國榮嘅一段對白講呢種心態 啊， 咁樣咧，楊采妮咧就想叫阿張國榮幫佢殺個人，咁啊 張學友 咩？ 張學友就係烏蠅啊。 唔撚記得啦，跟住咧就拎 阿洪七公叫洪七公去殺人， 咁然後咧就拎咗一籃雞蛋過去，咁然後咧阿歐英就話阿洪七公就話阿洪七啊，阿洪七就話你做咩唔用自己身體嚟換， 啊 做咩帶袋雞蛋過嚟， 啊 即係我就覺得而家我覺得冇理想唔係問題， 係唔肯付出先係問題咯。 我覺得而家個問題係唔肯付出，或者咧覺得我要付出少少。但我要收入多多， 啱啊！等於而家僆仔僆妹啫嘛，啲僆妹錫你一啖，覺得哇！我做咗好多嘢噶啦，好愛你，你應該俾曬全部嘅嘢我。嗱、 嗯， 當年切古華拉去搞革命嘅時候，犧牲好多。另外有一個好欣賞嘅人喺近代嘅即係革命史裏邊，大家都認識戴卓爾夫人啦，鐵娘子啊，鐵娘子個仔啊死得好慘。佢當年喺剛果搞革命流產， 係咩？ 係啊，搞流產政變，當時佢嘅下場係點呢？在總統府被人亂槍掃死， 是啊，他的兒子，哇，為什麼他老母這麼保守，他的兒子竟然是什 麼， 有革命， 我告訴你，當年你上網刨下，就很多這些東西，你打戴卓爾夫人的兒子，戴卓爾夫人的兒子是一個很出色革命家，我為什麼叫他做革命家呢？他不單止是烈士，他在這個北非是搞很多的政變，但很多錢是流產就好衰唔衰搞埋一流產政變，但人哋都有理想，人哋付出嘅咩生命？佢入獄過，出獄佢又搞過，之後咪香菇咯，俾人亂槍打撚死。另外一個好出名嘅例子就係呢個嘅 S.M. 嘅始祖人， 個共長 嗰個叫做咩侯爵啊？我唔記得咗添。S.M. 嗰個叫做 唔緊要啦， 唔得，一定要諗一諗先。即係總之嗰、那個薩德啊， 薩德侯爵係咩？薩德啊， 薩德，我話俾大家聽，薩德侯爵咧 係咪就係寫《索多瑪城的》 係啊？ 話屌就係 索多瑪的120個人 啊！ 佢出名唔係因為咧佢坐監啊，唔係因為佢即係鹹濕，佢搞好多嘅 細路仔， 佢發表好多好激進嘅性言論， 屌皮窿！ 佢坐監嘅原因係因為佢搞過三場好出名嘅反政府暴亂，三場都係成功。他當年被人鎖入這個巴士底監獄的原因，你看回他的歷史，那些人是藉著這個名銜，即是這個牌頭說他寫鹹書啊，顛覆政府，即是寫鹹書啊，教壞細路啊，有傷風化，用這個鹹頭啊去到鎖他入去監獄。他當年一個猴爵，說真一句，他不是說屌屎忽啦，他屌你鼻哥窿啊，啄埋你啊，他都可以逍遙法外。當年的侯爵是已經是一個很高，即是很高級的，即是社會地位，他基本上做這些事就算被人告發都沒有任何問題，原因就是他搞過三場成功的反政府革命。所以當年的人，但是他搞革命的時候成功了，新政府也都要認同他，但是個問題就是當他不能夠即被這個新政府接納，因為他發表某一些言論覺得這個政府是有些問題的時候，人家就用這些說有傷風化的東西就鎖你入監獄。 哇，不過各位觀眾可能大家對薩德不太認識、 哎、你大家可以去這個page one 買一本書叫做《 索 多瑪 的 120日》，不要看前面，看了他的簡介，看一下薩德他因為怎樣的事入監獄。還有一本書介紹大家看的，就叫薩德漫畫。咁咧，薩德漫畫咧就用漫畫形式去講薩德嘅一生。咁咧，佢能夠俾人即係咁震撼，唔係因為佢咁變態，係因為佢搞咗三場好出名嘅革命，就喺巴士底監獄度，即係佢唔喺巴士底監獄裏邊中老嘅，俾人送咗一啲療養院裏邊中老嘅。 我同各位青年人講咧，如果大家咧即係平時喺屋企自慰過多啊，然後咧搞到咧呢個眼巴發黃啊，又冇乜精神啊，夜晚屙夜尿嘅話咧，一定要睇薩德。看完薩德的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性愛是這樣，你以後都不想做 我覺得薩德最偉大的就是搞他三場大革命。第二個人就是剛才筍哥說的捷古華拉。捷古華拉當年有一句很出名的對白， You just kill a man。 咪係咯。嗱，當年切古華拉付出咗自己嘅生命，去到換大家嘅理想翻嚟。咁，但係某啲人係好唔認同，尤其美國佬。另外一個人，我係非常之咁欣賞。種族屠殺啊，波斯尼亞同埋拉脫維亞嘅種族屠殺。咁種族屠殺裏邊，千古罪人又千夫所指嗰個就係嗰個叫乜鬼嘢？米洛索維奇。米洛索維奇係一個醫生出身，心理學家。 咁撚勁啊！ 係啊，點解佢即係被列為一個戰犯，搞到今時今日咁嘅田地？因為佢為咗理想，殺一個人。為了錢，殺十個人為了仇恨，殺一百個人就一定是為理想。他實行種族屠殺，為了的是他的種族，為了的是他的人民，他用這種的手腕，為這種的手段。你說他殘酷，美國佬在這個中南美洲實施這個禁運夠殘酷，在這個南亞半島搞這麼多的風風雨雨夠殘酷，在以色列伊拉克殺那麼多人夠殘酷，全世界最大的軍火出口商他夠殘酷，發明集束彈又是他，地雷全世界都簽了公約是他不簽，他是唯一一個國家不肯立頭簽這個反地雷公約。 其實環保公約都沒有簽的。 是啊，你說他不恐怖嗎？他最恐怖了。 他是不控制這個一氧化碳排放的。就 是咯，大家不要只是經常聽傳媒說， 不過我們不要說那麼遠，即是我覺得這些外國的 case 可能是觀眾呢，即是有些可能青年人都連米洛索維奇是誰都未知道，我們不要說，我們說一些人人有同感的德妹 啊，都好， 我覺得即是不 要，不是，德妹做性工作者是有理想的。 我想我們就也都可以介紹一些觀眾看套戲，陳果的流年飄飄，那看到後半節一個鐘頭之後呢，你見到一個女仔呢，就佢又差唔多呢儲夠錢啦，就返去鄉下嗰度準備開一間食店咁樣。咁然後呢有個客人打電話俾佢，跟然後呢問佢上唔上床呀咁樣。咁然後呢咁佢就嗱嗱聲呢即刻孭埋個手袋即刻衝去同佢砌砌完一落之後。咁然後呢就呢好舒服咁樣瞓喺個浴缸度。然後呢就隻眼睛微微出神咁樣，然後呢好享受頭先嗰一場性愛。佢享受嘅唔係嗰一場性愛，而係佢換得佢用佢自己嘅身體而獲得到嘅代價，唔係佢嘅 幾百蚊。 幾百蚊，佢就拎呢幾百蚊，拎曬佢之前儲過幾萬蚊，就翻咗去北方，然後呢開咗一間酒店，唔係開咗一間食店，係啦，咁就過佢自己嘅生活。即係佢之後究竟係咪安心快樂嘅生活，我哋好難講。不過呢佢至少佢肯付出乜嘢，他的肉體，他的身體，他有些人會覺得哇，屌你做雞寡先廉恥，即係完全不顧面子，冇諗過你屋企人嘅諗就成。我就覺得不是，即係我覺得人哋做雞，即係你唔好當人哋真係屋企有困難點都好，他真係因為有個目的，背後一個夢想，他有些嘢想推動自己走去做，於是他肯出賣他的身體，然後換取呢個金錢，正當嘅喎。 啱啊。 跟然後回到鄉下就搞自己的生意，即係過一些比一般人好的生活。咁我覺得他是絕對即係鼓勵咯，即係我近排同我老細阿 BB 哥傾偈，咁阿 BB 哥咧就好中意翻大陸玩個人叫波推嘅， 屌你老味， 係啊，佢喺嗰陣咩叫？ 你叫我撚又唔好成日想佢啊，年紀咁大熱爆血管咧， 咩叫波推咧？咁咧就係咧，即係揾個波咧，即係唔好啦，即係教壞小朋友就唔講啦。咁咧 即係叫波啲密沙泉， 係啦，唔係。body massage 還body massage， 波推是最尾呢要用個波推住你嚟試咁樣啊。 哦，咁樣嘅。 係啦，咁啊即係夾腸啊。 哦，即係乳膠擦。 乳膠擦冇錯。 即係俗稱嘅屌波啦。 啊，好錯。啊，即係啲觀眾啊聽到呢度好啦嚇。咁樣咧就佢又中意玩呢樣嘢。 哇！ 咁然後咧， 佢好易爆血管 嘅 喎。 咁啊，佢都身體都 OK 健康嘅。 哇！叻仔啊！ 咁有一次咧，啱啱翻到即係翻香港，我哋有合作啦。咁佢又講佢北上啲風流經歷啦嚇。聽完一大輪之後，咁嗰日咧，我哋做個客咧，個客就好閪嘅。一入到見到面嘅時候咧，就哇！屌又見到你啦 ，B B 哥。佢話：係啊係啊，你好啊咁樣。佢話：你上次影嗰啲簡直係屎嚟啦！跟然後咧，我對即係點啊？即係雖然係我老細，但係主肉神死啊嘛嚇！即係老細俾人哋收家嘅時候，你做伙計嘅，你心裏邊都唔安樂。 啱啊！ 即係因為佢係個好老細，所以咧我都有一種咁嘅同感。咁然後咧，咁嗰時候咧，我老細咧冇嬲不特止喎，仲笑眯眯就話：咁希望今次影好啲啦咁樣。嗰時候咧，我心裏邊咧都好佩服我老細。另一方面，我亦都覺得佢好丟我架。 即係你作為我老細啊，你竟然唔可以喺佢撐一撐場，屌人哋屌你又食咁樣。咁但係咧，後來走音嘅時候咧，佢就講翻波推呢個故仔，佢就同我講佢話你出嚟做嘢，做咗你就要受，即係你要預撞，你預撞一定會有啲咁嘅嘢。當你預撞嘅時候，人哋波點又好，顏色又好，口白又好，光膠又好，屌吐詞又好，人哋做乜撚嘢你要預撚撞。遇撚咗你就唔好唔開心，你就笑撚住做。 啱啊， 嚇咁你就會成功。 哎嗱，你咁樣講，我想講一樣嘢。 嚇、啊， 反映香港年青人，我話俾你聽，我去夜場去無數，滾到碌撚，而家都唔硬，食威爾鋼去食糖咁撚樣。嗱，我玩女，我話俾你聽，我未玩過咩咧？人妖同男人啫。 嚇、啊， 除咗人妖同男人，未玩過乜女都玩撚過啦。即係你話哇黑撚到發光嗰啲黑人，我都玩撚過啦。 真 係㗎，嗰陣時喺澳門，屌你老味，哇撚到發光啦，鬼玩撚過。 正唔正啊嗰啲？ 哇！像鼻波咁撚樣， 係咪啊？點解個對波咁硬咧？唔係脂肪嚟嘅咩？ 唔係啊，好撚多 嘅。佢咪將脂肪練到變肌肉定？ 唔係啊，玩過兩個啦嗰啲，屌、啊，總之銀身一啲嗰啲嚟啦。咁咧呢啲啊，從後再講。我話俾你聽，香港啲女人喺世界上面咁多種女人係最撚老撚土。性工作者嚟講，有啲食上頭個樣靚，波唔俾你揸，吹簫兩下算撚傻。佢哋不但只覺得呢份唔係工作，好似受把咁。你覺得自己掂，你咪去揾份十幾萬嘅人工去做咯。講真一句，性工作者冇人係為興趣去做嘅，個個都係為錢、為理想。咁你都做到閪口閪面、冇水洗面嘅，咁你點為你自己理想付出？為理想，我哋係要付出，我哋唔係受把。你連呢樣嘢都唔識啦，北姑就識啦。北姑有一樣嘢好得意㗎，我好欣賞北方土地醖釀出嚟嘅人物。嗱，佢哋為咗佢哋嘅付出，為咗佢嘅理想，可以付出好多嘢。為了假結婚來香港，他跟個七八十歲的結婚，他為了達到目的，他都可以做這些事。你試下跟個七八十歲的婆結婚，叫你去奶攤，屌你老味，嘩不是啊，屌你老味，嘩不是啊， 好像是牛肺一樣。 但他們做到，為什麼我們不要笑別人說啊這些都做到啊，無恥啊，之類之類。大家去看第二方面的東西，一面天堂一面地獄，你大家不要只看地獄那個點，你看天堂那個點。他們為理想付出了他們的生命、尊嚴，但他們是為了理想。 嗱，臨尾彎粒啦，同大家即係如果有中學生聽我哋古仔，同大家補下中史科。當年呢個越王勾踐卧薪嘗膽啊，個個聽過啊。咁但係佢嗰時候咧，去到吳王扶差嘅時候，點解會得到吳王取信呢？話說咧，越王勾踐咧本身佢自己又識少少醫術嘅。咁有一次咧，阿吳王扶差咧就病咗。 我食屎啊！ 佢屙完啲屎出嚟之後咧。佢咧就將呢個揾隻手指就插落佢啲屎嗰度，又即刻爆落口領一領，然後咧就試到咧，佢就用佢個屎咧嗰個，我諗係佢係可以透過嗰個屎嗰、那個。 佢甜味好似唔知苦定甜味話佢有。 咁然後咧就係啦， 落藥。 即係人哋咧為咗復國食屎都就係。係咯，即係我就同大家 鼓勵下大家年青人， 係啦， 為理想係要付出。而家讀書係放一榜咩鐘？ 放咗啦， 放咗。 陳日希十二分啊！ 我想同大家細路講一句：放榜唔合格唔緊要，為自己嘅理想，無論做任何嘢，你唔好話偷呃拐騙揸汽油彈衝入中人啦、啊、 即係唔好學我哋。 係，真係付出自己嘅生命、自己嘅血汗，去到換取自己嘅理想，一定中間有好多跌倒。但係跌倒，我話俾大家聽，你嘅跌倒姿勢係好豪邁。就算大家唔認同，我同埋阿筍哥、狗牛醫生。都會好欣賞你哋。如果你哋真係跌倒嘅話，寫信上嚟，我哋一定會好正面咁讚揚你嗰、那個動作係非常之咁豪邁，9.8分。 OK， 好，今日咧傾到呢度，希望咧啲中午放榜嘅學生啊振作啊，繼續。 好，多謝大家。 Okay. 嗯，拜拜。 拜拜。